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23集，物尽其用。 千星榻的确数量相当少。 龙桥广蹲下给斑斑刷肚皮上的毛，顺便跟展昭、白玉堂闲聊。 这马原本没人要的，因为太奇怪了，不过老贺超级喜欢的，带回来养了。 不识货的人就是比识货的人多。 白玉堂忍不住感慨，轻轻拍了拍因为他摸了别的马而有些吃醋的白云帆。 千星榻是纯血马之后，纯血马的劣势对比起普通马都是强势，优势更是远超普通马数倍。换句话说，这匹马也许不是最出众的，但是它本身根本没缺点。 啊，这样。 龙桥广边给斑斑冲蹄子边点头。 做个试验给你们看看啊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龙桥广突然开口。 他他。 千星榻朝龙桥广看了一眼，没什么反应。 多多。 多多回头看了龙桥广一眼，十分的机灵。 白云帆。 龙桥广跟白云帆打招呼，白云帆没看他，但是尾巴轻轻晃了一下，示意听到了。随后龙桥广又叫了一声。 黑霄。 黑霄撩了撩眼皮，瞥了龙桥广一眼，那意思影响老子睡觉。 多多。 多多又回头瞧了龙桥广一眼，显然是觉得他在跟自己斗。麒麟马爱玩的性子又上来了，好奇地看龙桥广。 白云帆。 白云帆依旧没搭理龙桥广，尾巴轻轻一晃，表示听到了。 黑霄。 黑霄依旧撩起眼皮子瞧了瞧龙桥广，眼神不善，那意思你想咋地，还让不让马睡觉了。展昭和白玉堂都轻轻摸了摸下马，每匹马的性格都相当鲜明。 他他。 龙桥广最后又叫了一声，可奇怪的是千星榻没理他。就在众人瞧着他他的时候，那马歪过头瞧着龙桥广，也不明白他什么意思。此时啊，黑霄打了个哈欠继续睡了。早多多蹭展昭，大半夜展昭把他牵出来，估计是要出门。白云帆则是用尾巴甩了甩白玉堂，对他一直盯着别的马看表示不满。随后展昭也试着龙桥广的法子，分别叫几匹马。其余几匹纯血马的性格相当的鲜明，但是千星榻却是每次被叫的反应都不一样，完全摸不透他的性格。 还有这种性格的马呀。 什么人配什么马嘛，就跟老贺似的，最有性格的人就是看起来最没性格的，因为没性格的人你永远摸不透他下一步要干什么，狡猾呀。 嗯，领教。 对了，你们俩去哪儿啊？ 龙桥广见两人来牵马好奇。 我们去一趟魔鬼城，把事情的发展告诉外公他们，顺便把他们都接过来。 哦，等会儿啊，我给你们安排点人。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哭笑不得。 不用啊，就这么一段路又没危险。 要的要的要的，这叫不用白不用啊。 什么不用白不用啊？ 龙桥广打了个响指，叫来一个随从。 去欧阳那儿借一百骑兵来，就说展昭白玉堂要半夜出门了，让老贺料中了。 随从撒腿就跑了。展昭和白玉堂一头雾水，牵着马走到黑风城城门外的时候，就见眼前清一色黑色披风、黑色战甲、威风凛凛的骑兵已经等在了那里。欧阳正在一旁见两人来了，乐得直搓手。展昭和白玉堂就有不好的预感。 那这一百人归你们了，战斗力都是我军营里最强的精锐啊，应该够了。 要来干嘛？ 那话痨没跟你们说啊？哼，这该说的话又不说。 说什么？ 是这样子，最近大漠里出了一只马贼，大概几十个人兴风作浪的。 欧阳一笑， 指了指城外，展昭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。 老何之前就想做掉他们了，不过那帮人鼻子特别灵，看到官兵就躲起来了，到时候看到单身的路人不像当兵的那种，他们才会下手。所以你俩不是出门吗？这一百人拖后给你们安排了，你俩单独上路，要是真遇上那帮马贼就顺手灭了吧。 欧阳说完还不忘补充一句， 啊，这主意是老贺想出来的，他说你俩简直是不二人选。 展昭和白玉堂望天，好嘛，果然黑风城的宵夜不是白吃的呀，还要帮忙抓马贼。两人莫名将贺一航和他那匹千星踏给联想到一块了，别看样子人畜无害，还一副我不是天才，我是普通人或马的感觉，但骨子里狡猾的嘞。展昭和白玉堂连夜出了黑风城，赶往魔鬼城，一路上本来准备速去速回的二人却不得不放慢脚步，因为要帮忙抓马贼。展昭骑着多多踱步，身边是同样拽住想跑快点的白云帆缰绳的白玉堂。白云帆和早多多显然也是十分困惑，这两匹马都是极聪明的，好马都认路，这条路之前他们都跑过了，知道是去魔鬼城的，于是大半夜的路上又没人，干嘛不跑快点呢？展昭轻轻拍着多多的脖子，便四外看， 这样真能引出马贼来？ 我觉得有点困难。 也对啊，马贼应该抢的都是商队吧，我们连个马车都没带出来，就那么两个人，应该没马贼那么闲吧。 可是以贺一航的老谋深算，连人马都给我们准备好了，怎么会不记得给他们准备些诱饵？ 也就是说不需要诱饵，光咱们俩就能把那马贼引出来，难道是跑出来劫色的？ 展昭摸下巴，歪着头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无语地看了看展昭。两人又走了一阵，今晚风倒是不大，不过也有些冷。展昭和白玉堂都披着斗篷，展昭边揉多多的马脖子边东张西望，心说那些马贼倒是快点来啊。可是大漠四外无人，四周围静悄悄，就只有多多和白云帆的马蹄声。白云帆可不像多多那么好脾气，不快不慢的，搞得他有些焦躁，直踹地皮。白玉堂也有些闹心。 要不然别管了，我们赶我们的路，那些马贼爱来不来，不来就改天。 展昭觉得倒也对，于是两人一抖缰绳，终于可以跑了的多多和白云帆立刻一阵风似的就冲出去了，跑得比平时都快。展昭和白玉堂一看，好嘛，这么跑估计一会儿就到魔鬼城了，那些马贼是碰不上了吧，碰上了也追不上。只是两人跑了一阵子，忽然远处似乎传来了马蹄声，展昭和白玉堂回头看了一眼，就见大漠深处尘土滚滚，有凌乱的马蹄声，似乎是有一支马队正急速驶来。展昭对白玉堂挑挑眉，五爷抬头朝远处望去，果然已经可以看到尘土飞扬的地方，似乎有十几匹马正飞速狂奔，那架势，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贼啊。 白玉堂拉住白云帆，让他放慢脚步，转头问展昭，展昭也拽停了多多，摸着下巴回头望， 可能是吧，马贼不就是骑着马的贼吗？以前没碰到过。 马贼就是骑马的贼，我一直以为大漠的土匪都叫马贼啊。 那马贼是马贼，土匪是土匪吧，山上的贼叫山贼，水里的贼叫水贼，于是马背上的贼呢就是马贼了。 那马贼和土匪有什么区别？土匪也有骑马的。山贼也可以骑马。 这个嘛， 多多和白云帆此时已经放慢了脚步，两匹马显然已经会意，是展昭和白玉堂故意减慢速度，生怕马贼们追不上。同时马背上的两人开始认真地讨论起了马贼这个称呼。 多多回头瞧了瞧有一句没一句瞎聊的人，歪头瞧着白云帆。 帆帆，他们在干嘛？ 我家糖糖以前可正经了，都是被你家那逗猫带坏的， 不准说招招坏话。 多多瞄了白云帆一会儿，突然上去一口咬住白云帆的鬃毛。展昭和白玉堂正聊呢，突然就见多多咬白云帆的鬃毛，那样子像是闹意见呢。 哎呦呦，多多，你家暴呀？你相公这么帅，你还咬他？ 展昭赶忙拍拍多多的脑袋，让他撒嘴。白玉堂则是瞧着老老实实被咬没回嘴的白云帆。 原来你还怕媳妇儿啊？ 白云帆甩了甩鬃毛，往多多身边靠了一步，碰碰他。多多斜他。白云帆又甩了甩鬃毛， 乖，不生气了啊！ 哼，这次饶了你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